小妹，泪洒相思带，今宵离别后，何日君再来，喝完了这杯清静的小菜。人生难得几回醉，来来来，喝完了这杯再说吧。今宵离别后，何日君再来？听唱阳关帝。君再来。